又安心，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，咨询电话95081。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的经典名曲有罗文珍妮演唱的《一生有意义》，王菲香奈儿，王杰安妮，光良童话， 我愿变成童话里， 苏芮牵手，杨宗纬张碧晨凉凉，孙燕姿遇见，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 小虎队青苹果乐园， 让海水轻轻飘散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欣赏罗文珍妮演唱的《一生有意义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心中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所依。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，相会有相依。 你小小的样子，有不安定的气质，我的心慌乱不止。你自由的方式，像一个游牧民族，迷得我爱有时。我想挽住你的人，却怕留不住你的灵魂。我承认在心中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吻你的唇，来证明我的人生。 我们听到的是伍思凯演唱的《最爱是你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听王菲的老歌《香奈儿》和陈奕迅演唱的《黑夜不再来》。

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首周慧演唱的《好想好好爱你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王杰演唱的《安妮》，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，谁知悲剧早已 注意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Bye.

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这是一首光良演唱的《童话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牵手是歌手苏芮在1993年推出的歌，是苏芮又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老歌。 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 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去说服明天的 入腹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后门关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 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心若倒悬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活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，尽管缠绵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将这话说得肤浅，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的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脸受伤的情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冷眼。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 这是一首周华健演唱的《上上签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《凉凉》，由杨宗纬、张碧晨演唱，这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你曾设想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 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《遇见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天天阙歌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，我是云云。今天节目的最后特别为您选择了这一首小虎队的老歌《青苹果乐园》，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吧。 周末午夜变得快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再怕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唱寂寞也说拜拜。 就没街上这样